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6面第四行。第四行我们从头看起。第四行。故远离虚妄颠倒，是为真实功德。什么是虚妄颠倒？大乘教里头，世尊常说，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虚伪的，分别执着就是颠倒。原理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就是真实功德。那么真实功德，换一句话说，是一念不生。为什么一念不生是真实功德？一念不生是真心。真心本无动摇，真心本自清净，真心本自具足，能生万法，这真是功德了。放下了虚伪颠倒，无是无想定。这个一定啊，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什么都不想了，那是无想定。为什么呢？你心里有一个我什么都不想了，你还是在想，想什么都不想。所以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无想定也很了不起啊，他在这个色界天呢，四禅呢，第四禅这四禅天，四禅有九天，其中有无想定，这个定修成功了，就到那里去往生去了。那个天的天人都是什么都不想，就入无想定，他没有办法出三界，没有办法出轮回，定功失掉之后还要搞六道轮回，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远离虚伪颠倒，这是真功夫要会练。在哪里练呢？就在日常生活，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处事待人接物，像佛法里讲的，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首先第一个练不执着，我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不再执着了。从这练起，不执着练成功了，就不得了啊！不执着练成功了啊，真的不执着了，事出世间法统统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换一句话说，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来的。你有执着就有六道，你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就是因为他六道里头全放下了，不再执着了。可是他还有分别，他还有妄想，所以他能出六道，出不了十法界啊。六道外面还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超越不了。六道里面凡夫叫内凡，六道之外四圣还是凡夫，叫外凡，六道之外的凡夫。凡圣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呢？他是用真心跟妄心，用真心的是圣人，用妄心的是凡夫。换一句话说，四圣法界也是用的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没有远离阿赖耶啊，还是用阿赖耶。不过四圣法界呢，用的正；六道啊，用邪了，用偏了啊，是妄心。但是它是偏邪的妄心，四圣法界用妄心，它是纯正的妄心。这纯正怎么来的呢？佛菩萨教回来的。啊，真的是依教奉行。我相离了，放下了；我见没有离，啊，四圣法界都是破了四相，没破四见，啊，《金刚经》上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四见要是破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那就是化身菩萨了啊，他住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也就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真实功德，这个地位就很高了啊，一念不生的啊，这个境界是华严经原教初地菩萨的境界。初住别叫初地啊，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境界啊，见性成佛了啊，化身菩萨了，真是功德。真实功德即无量功德，为什么？这个人解心了， 也就是他证得法心。发心能生万法，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这是无量功德啊！所以你证得了真实功德，自自然然起作用就是无量功德。就能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那有缘众生太多了，无量啊，众生有感呢，你就能有应啊，自然你就应啊。这个菩萨的身体就像是接收信息的这个网络一样啊，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通通能收到，收到立刻就有反应，不是没有反应，好像你收到之后你就回应它啊，外面来的信息是有意的也有无意的，你的反应完全是无意，就是不通过心意识了，你是自信的反应啊，没这个里头不夹杂心意识，夹杂心意识是凡夫，不夹杂的心意识这是圣人啊，这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他真的是无量功德了。那么极乐世界呢，乃如是真实功德之所庄严，故曰具足庄严。这是讲极乐世界的十报土啊，十报土不稀奇啊，十方诸佛如来的十报土跟极乐世界十报土没有两样，平等的，所以不稀奇。极乐世界最稀奇最殊胜的是同居土啊，为什么呢？同居土里面这些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久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种种跟十报土菩萨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啊，好像是完全相等呢，这个不可思议。现在我们明了这什么原因，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大愿，无界修行成就啊，这个功德了加持给这些菩萨啊，就是加持给这些往生的人，让往生的这些人纵然是下下品往生，他的神通道理种种都跟十报土的菩萨相似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太殊胜了啊，在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调查，全没有，只有弥陀净土这一家有，只有他家有，其他诸佛如来全没有。这个稀奇，就因为这一桩事情，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称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个赞叹呢，就是极乐世界的凡身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非常相似。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证得了法身菩萨。啊，这个无法叫人相信啊，难信之法。啊，所以大乘经里常说，这个事情，为佛于佛，方能究竟明了。等觉菩萨对这桩事情还是模糊，搞不清楚。啊，为佛于佛方能究竟。故成就不可思议之力。啊，这个力是能力，也就是成就一切无量功德之力。总之彼佛国啊，彼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不可思议。啊，这十七种庄严，叫往生论上说的，啊，我们没有全部揭露，只揭露一个大纲。这一份资料是佛学大辞典的，啊，佛学大辞典说了29种庄严。经上讲的佛国土十七种，是讲的依报，依报十七种，正报啊，佛有八种，菩萨有四种，总共29种。啊，我们把他的名相呢，简单在此地给诸位介绍。至于要想知道更详细的，可以去看啊，看这个大辞典上也有。啊，这个往生论里头就根据往生论上说的啊，所以这是出自于往生论，天亲菩萨的这净土论，29种庄严，明述啊，天亲之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观察 弥陀之净土，泯二十九种之庄严。天亲菩萨观察的，天亲菩萨是地上菩萨了，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把他怎么修的，往生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什么，一真庄严，给我们做报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所以净土三经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天亲菩萨这部论就是一部论文，这篇文章是他的心得报告。他依照这三经，净土三经修成功了，往生极乐世界了，看到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给我们作证了。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其中净土之一报即七世间净土，有十七种。净土之正报呢，即众生世间清净，有十二种。看一报跟正报合起来二十九种。先说一报十七种。楞住例子说，不可思议列者，总之彼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十七种，第一个清净庄严，胜过三界有漏之秽土而无漏清净也。甚是超过，超过殊胜，超过胜过三界十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三界，都有十法界。六道是有漏的秽土啊，四圣法界是有漏的净土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是有漏的净土。有漏是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就是烦恼习气没断了。不过他心清净，也就是像这个四相破了，他真正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四相破了，四见没破，所以他还是有漏的。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他不执着了，但是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有漏跟无漏差别就在此地。 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庄严是无漏清净，所以它跟四圣法界不一样。四圣法界是有漏清净，它是无漏清净，也就是说他连根本无明都断了，真无漏了。纯真无漏只有一个人，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佛果，那是纯真无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华严原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再加上等觉，这四十一个位置无明破了。但是无明的习气没断，所以他是真无漏，但还带了习气，不是纯真，是真的不是纯真啊。等觉再上去，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真没有了，那叫纯真无漏，无漏啊，妙觉如来，只有这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无漏清净，四十一位法身菩萨都算，他们都是无漏清净。纯真无漏清净，那只有一个人，他们不算数啊。妙觉，妙觉不住在十八土了啊，妙觉位也就回到常寂光了，净土里头最高的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四十一位法身菩萨住报土，不是住常寂光。妙觉住常寂光，啊，这胜过三界犹如秽土啊！那指什么地方呢？不是指的十八土，是指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是六道。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殊胜在这里。殊胜当中的殊胜，是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恶鬼地狱出生。跟阿修罗都没有啊，我们这有六道啊，他们只有两道啊。这是清净庄严，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第二个量庄严，究竟如虚空啊，无边际也。这也胜过了他方世界 啊，我们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土有量啊，啊，地球是有量的，啊，这个面积，海洋与陆地都是有数量的。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它没有数量。啊，极乐世界有多大呢？如虚空，无边际，你找不到边的。太大太大了。为什么它那么大而没有边际？前面说过了，它是发心土，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身是发性身，啊，我们这个身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我们起心动念能够思想的是阿赖耶的见分，啊，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见分相分是有生有灭，是染污的，不是清净的，是有量的，不是无量的，啊，这极乐世界跟我们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会把阿赖耶的三细相卸掉。你不再贪念它了，你不再执着它了，你可以把它放下了，啊，一放下就跟法性相应了，啊，因为阿赖耶的三细相障碍了我们见性，啊，性是真的，这是假的，阿赖耶三细相是假的，啊，放下就明心见性了，放下就是化身菩萨了，放下就超越十法界了。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你没有看破，你怎么能放下？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啊，真相明白了，阿赖耶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啊，他自体虚妄，变现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虚妄。放下虚妄，你就见到真实了。啊，真实智慧就现起了。第三，信庄严，以正道之大慈悲无漏之善根。随顺法性而生起之净土，啊，性我们讲性质， 净土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这个地球的性质是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它是物质现象。啊，这个里面也有精神现象。要是说真相，所有物质现象里面都夹杂着精神现象，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分不开。为什么？自性里头不分，真性里头不分，所以妄性里头它也不分。就是佛法讲的五蕴呐，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从哪里变现出来的？阿赖耶的业相。业是什么？也就是今天科学所讲的振动频率，从这个地方发生的。啊，阿赖耶的这个振动频率是个缘，凭振动啊让它出现。那它的因是什么？因是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是因。通常在大乘经里面说，是阿赖耶里面的业系种子，这是因。什么种子呢？十法界的种子啊，也就是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种子，都在阿赖耶里头。啊，因为有这个种子，不动的时候它不起作用，这一有震动频率产生的时候，它就起作用，就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十法界一真庄严不是科学讲的大爆炸，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啊，大爆炸是震动啊，是频率啊。也有一点点像啊，由于这个振动，由于频率，阿赖耶种子起现行。这种现行是一时顿现，速度太快了。啊，也有一点爆炸的味道在里头。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 有32亿百千年，这一念就是一个频率，一个这一次的震动啊，一弹指有多少次的震动？32亿百千年，单位是百千，32亿乘百千，我们中国人算法320兆，一弹指震动多少次？320兆。每一个震动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五蕴之身的画面啊，色受想行识全出来了。啊，这个震动停了，画面就没有了。第二个震动是画面又出来了。第一个画面不是第二个画面，第二画面不是第三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是独立的。所以佛在大乘经上说，宇宙万法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说这桩事情啊。啊，现在科学计算时间单位是用秒，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能弹几次？那我想差不多一般人普通人可以弹5次啊，很快的弹可以弹5次，5个320兆。一秒钟多少兆？1600兆。啊，一秒钟震动频率多少次？1600兆次。这叫心庄严。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啊！我们看电影啊，以前用胶片就是幻灯片啊。有同学送我这么一卷，这从前电影的幻灯片啊，一张一张幻灯片，每一张不一样。没有一张相同的啊！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放的速度，那个频率是多少呢？1秒钟24次啊！镜头开关24次，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1/24秒。那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眼前这个宇宙就像那个幻灯片在荧幕上的现象完全相同啊，速度快，一秒钟是1600兆啊，电影是1秒钟24啊，现在我们实际环境是1秒钟1600兆，这样的频率。所以我们误会了，以为它是真的，不知道它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科学家量子力学家看到了，他说 速度太快了，没有说出数字出来。佛把数字说出来啊，频率多少多快呢？一秒钟1600兆。啊，这种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科学家知道。啊，至于速度到底有多快，科学家现在没说。只讲太快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性质法性，它不是阿赖耶，啊，所以它清净，它无量，啊，以正道之大慈悲，无漏之善根，这是我们要学的。什么是正道？这个你讲不清楚，讲清楚了你也听不懂。佛有大智慧，有善巧方便，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把正道显示出来，这个正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非常具体，你能够真正相信，能够真正接受，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学生，学佛的人要换心啊！为什么呢？我们无世界来到今天用的轮回心，现在把轮回心换成阿弥陀佛，轮回心不要了，阿弥陀佛装进去，心是阿弥陀佛。这是李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啊，我再传授给大家啊，正像三十七念中风禅师的开始，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要换过来之后呢，那底下一句就兑现了，此方即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即是此方。为什么？境随心转嘛。我们肯不肯换？肯换，马上就从凡夫变成圣人了，转凡成圣，一念之间呐。为什么这个一句阿弥陀佛能代表正道？前面讲过很多。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所修的正道，所住的正道，所行的正道，所传的正道，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华严经》成为根本法论啊！一切经都是华严眷属，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根是本，其他的一切经是枝是干是条是树叶是花果，不离根本呐、啊。 啊，那么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那极乐是根里头最主要的一个根。啊，代表净宗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根本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的根本是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是生念必生。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是正道。我们不知道啊，不晓得这句名号的作用啊，所以还得找这个找那个啊，找什么方法都治不了我们的毛病，只有这句佛号，这句佛号还是治不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不相信他，你怀疑他，你认为它太简单了，哪有这么容易啊？啊，这是你不识货。世尊讲经说法，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智心一处，无私不办。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心放在一处。你心里的妄念太多了。啊，你不是住在一处啊。住在一处问题解决了。啊，现在叫你住在哪一处呢？住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正道。啊，真的智心一处了，自性里面的大慈悲生出来了，无漏的善根出现了。这是多么重要。啊，然后自自然然能随顺发心。而生起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随顺法性生起的净土。那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当中才真正成就啊。啊，净土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啊，至难行易啊。啊，我们修行不相应，是因为对他认识、了解的不够。啊，换一句话说，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这个世界是现实的，是真实的。极乐世界我还没看见。对这个世界太留恋了，舍不得放下了。西方极乐世界太渺茫了，到底是真还是假？那让我放弃在那里，放弃此地，万一那边落空了，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忧虑不能化解，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是很欢喜，我也知道你真的欢喜，但是不是真的想去。啊，说真心话，你还是留恋这个世界，还是多想活一天，想多受一天罪。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一丝毫犹豫都没有了，说去就去了。啊，真的是这么简单，这样的快速。啊，所以这个信是两个二头的性质不相同。啊，那你是法性变现的，这个地方是阿赖耶所变的，不一样。第四，形象庄严，净土清净光明满足，如明镜，日月轮圆。啊，净土的形象啊，形是形体，相是相貌，无比的庄严。啊，清净。一尘不染，清净是什么？我们一般人讲的福报啊，光明是智慧呀，富与慧。就把所有的形象全都包括在其中。啊，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称皈依佛二足尊，那个足就是此地讲的满足，两种满足。智慧满足，福报满足。啊，那么这里讲的净土清净是福德圆满了，光明呢是智慧圆满了，两种圆满了，成就极乐世界的形象庄严。我们要修福，要修慧，啊，福慧在哪里学呢？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年轻啊，真的没有智慧，也没有福报啊！啊，只有妄想啊，小聪明啊！啊，老师很厉害，我跟李老师那一年31岁，李老师那一年69岁， 啊，他老人家大我39岁，祖父辈啊，那我们在他面前是孙子辈啊，老人非常慈悲啊，看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福报没智慧很可怜啊，就叫我们修福修慧。修福修慧最殊胜的办法就是学习上台讲经啊，我们也大概有4个同学，我其中之一，没有福没有慧又没有寿命，短命相啊，啊，老师教我们这套方法了，就补足我们的智慧获得寿命这真慈悲啊，教我们走这条路啊，这一条路的时候3种布施你统统具足了，我们没有钱，讲经是用身体用精神用时间，这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得的福报比这个外财布施得的还要多还要殊胜啊，叫内财布施啊，学习的佛法劝人为善劝人念佛往生，法布施无为布施自然就在其中了，所以3种布施具足啊，就一举3得。这老人教我们啊，我们真相信，真依教奉行，那就得到了啊。特别是我自己知道。知道自己没有福报没有寿命啊，那个智慧不是小聪明有些，那不算智慧啊，这个世间人讲是智变聪啊，所以就特别认真跟老师学老师给我的时间是5年呢，我5年圆满的时候向老师要求我再学5年，我跟他10年啊，真得受用啊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真正到了成王生灭的关头了，如果没有人来救，佛法就灭亡，传统文化就灭亡，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是全世界的希望，这个断绝了，这世界希望就断了，那就太悲惨了，就可能像外国很多宗教家所说的世界末日那么今天你要是发心来拯救，这个功德多大 太大了啊！怎么拯救呢？发大菩提心，认真修行，弘法利生。啊，中国古人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佛法里面讲的“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啊，我年岁大了，不行了。没有这个智慧，做这个事情做不成功。如果有年轻人做，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他将来成就能够做到，为往圣继绝学，能续佛慧命，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马来西亚蔡老师他们这一班人有二三十个老师啊，过去庐江汤池中心的老师们，他们发这个大心呐、啊！啊，当地有善行人士捐了一块土地，16个亩啊，准备在里面建学校。我给他提了个名字，马来西亚汉学院。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啊，这个学院建成之后啊，现在在画图，这些老师在那边传承传统文化，传承大乘佛法。全世界有灾难，他那个地方不会有灾难，那是世界上第一个福地啊，为什么？是全世界人希望在那个地方，那一天毁灭了，全世界就毁灭了。那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种一点福，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的。你们同学们有钱别给我啊，你们捐助这个学校啊，马来西亚汉学院。啊，我全心全力支持他们。大乘佛法传统文化像接力赛一样的，我借上面老师的棒子，现在交给他们了。啊，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有传人，那些人是传人啊，他们在那边学习，我相信，真的相信他们的成就将来超过我很多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要搞清楚搞明白在哪里种福，你要认识那个地方是福田，种下去它才会生长啊，才能够成就。如果你种在沙土上，种在石子上，那就等于白丢了啊，它长不出东西出来啊。啊，要认识什么是福田啊，什么是第一福田。 第五种，种种四庄严，备诸珍宝，具足妙庄严也。啊，往后经文里面还有很详细的介绍。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备是具备也，就是具足啊。住珍宝就不是七种了，无量无边的珍宝啊，太多太多，是我们这个世间所没有的，就不说了，说了我们也不懂，也没听说过，也没见到过啊，略举几样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的啊，讲金银啊，琉璃啊，啊，玛瑙这些东西，我们这个世间有。啊，举几个例子，啊，没有的就不说了。啊，具足妙庄严。第六种，妙色庄严。无垢光焰，直胜明镜，耀世间物。极乐世界没有太阳跟月亮啊，佛在经上没讲过，没有太阳月亮，它道明是什么呢？每一种物质都放光，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放光，光明世界，啊，这不需要日月，是自信的光明，看无垢光焰。垢是代表烦恼习气，没有啊。换一句话说，自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自性纯净纯善啊，他的光是纯实、纯净、纯善的光啊，在这种光的氛围当中，啊，这是西方人讲磁场啊，在这个磁场里面，烦恼习气会消除的干干净净，啊，烦恼是没有了，你烦恼习气有。智慧增长，福德增长，这叫妙啊！啊，直胜是形容的光明的盛大啊，明净。照耀世界啊，这个世间是极乐世界啊，四土光明的庄严第七种除庄严庄严净土之种种珍宝如软粗制者生胜乐也啊，不像我们这边的珍宝 是坚硬的，啊，坚硬，珍珠、玛瑙、啊，琉璃、玻璃。佛经上讲的琉璃，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翡翠，绿色的玉，啊，佛经上讲的玻璃，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它是自然的，都是坚硬的。西方世界这些东西，它是软的，柔软的，啊，像棉花一样，啊，像丝棉一样柔软的，啊，这些宝物你去接触它的时候，你感觉很舒适，啊，它要放光，啊，柔软。极乐世界人穿的衣服全是珍宝，那珍宝我们想象珍宝都是很坚硬的，那穿起来都不舒服的，不知道人家那边的珍宝是柔软的啊，比我们的布料还柔软啊，像绸缎一样，丝织品一样啊，又轻又软。所以粗枝胜落，第八呢，三种庄严，这个三种是讲极乐世界的水、地、虚空，极乐世界的大地珍宝，无量珍宝，啊，经常给我们介绍琉璃为地，我们这个大地是泥土啊，尘沙，西方极乐世界大地是琉璃啊，琉璃就是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底，透明的啊，水八功德水啊，水能如人意啊，虚空啊，空中的庄严，美不胜收啊！啊，空中雨花啊，你看到可这个花从空中落下来啊，那落下来地下不很肮脏吗？不会。落下来铺在地上就像花毯地毯一样啊，你不想要的时候立刻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痕迹都不留，地上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这是三处庄严啊，第九雨庄严啊，这不是下雨啊，这个雨是从上落下来 啊，它不是名词，它是个动词。啊，空中落下来是什么？宝义宝化，无量之妙相普熏。啊，所以极乐世界称为相光世界。啊，闻到空气，空气是香的，啊，宝香啊！啊，这个香妙，妙在哪里呢？能帮助我们把烦恼习气熏掉，所以有这个能力，能滋养法身慧命，啊，就是能帮助你长智慧。能帮助你长福德，啊，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万事万物，都帮助我们成就道业。道业一般人不喜欢听，一般人喜欢听有福报、有智慧。道业就是福慧啊，万事万物通通是帮助你增长福慧，消除业障啊。你说这个世界能不去吗？啊，第十，光明庄严。这个光明不是指别人的，佛的智慧光明，佛慧明镜之日，出世之痴明也。这个日是比喻啊，佛的智慧光明清净，像太阳。佛光普照啊，当然第一个普照极乐世界啊，然后再说遍照虚空法界。阿弥陀佛的佛光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照不照我们的？当然照。那佛光在哪里？佛光在遍法界虚空界。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那是自己有业障，他不是不照你，照你，而你自己有业障，不让他照，啊，不愿意接触他，他就照不到你了。你能把业障去掉，他就照你。啊，所以一切众生在佛光之下能够接受阿弥陀佛加持多少，个人不一样啊。为什么？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那么我们就晓得真心切愿求生净土，那个众生他接受的最多，接受的最多，他消业障就消得最多， 他富贵增长的就最多，就是这么个道理。十方诸佛如来都劝我们要信佛。为什么？你得到佛光诸照的利益就多了。你要不相信，你要怀疑，那就没法子了。佛对待一切众生永远是平等的。常常沐浴在佛光之下，这个人怎么会不开智慧？它的功能除视之痴迷，痴是愚痴，明是明万不灵。我们一般讲麻木不仁了，那叫痴呆呀。痴呆从哪里来的？不善业所累积的果报。我们无始劫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这个业有尽有染，有善有恶。我们自己想想，我们造的业是染业还是净业？是善业还是恶业？自己清楚明白。如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的，善是什么？利益众生的。不善是什么？不善是自私自利的。这个要知道啊，自私自利造成的就是痴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这个人福报大，这人有真智慧，他绝对不会有痴呆。人生在世，乃至于生生世世，因因果果的责任完全自己承担。真的自作自受。你的福报不是别人给你，是你自己造的，善意。你所受的罪业也是你自己制造的，也不是别人加给你的。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不能不知道啊。真的了解明白之后，不但不敢造恶业，连恶的念头都不会想。第一等大善，第一等大智慧，就是把心换成阿弥陀佛。第一当中的体现。果报不可思议。第十一是妙深庄严，净土妙深深远，善闻于十方言。净土的妙深是什么？我们无量寿经最后一品讲的妙音，就是净土的妙声。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啊，这一句名号遍法界虚空界，听到的人有福了啊，业力耳根永为道中啊，他听了这一声，他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啊。虽然这一生这个缘不成熟，还要搞六道轮回，但是他跟阿弥陀佛有缘，有了关系了啊。那我们就晓得来生后世因缘成熟，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啊，肯定具足信愿心，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他就往生去了。啊，所以我们在应对人事方面，一定要学阿弥陀佛，宽宏大量啊！啊，念佛的人还造作种种罪业，不要去责备他，啊，跟他往来欢欢喜喜，也不必劝他。为什么？业障重啊，他回不了头。随他去，等到他业障消掉之后，他智慧显现了啊，那个时候可以劝导他啊，业障习气没有消，不能劝他，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跟他做朋友啊，绝不得罪他。老师教学生都不例外啊。我们早年跟李老师学经教，他老人家是开了个经学班啊，台中佛教联社啊，20多个学生学讲经教学啊，我参加这个班啊，这个班只办了2年，20多个学生啊，我们发现一个奇怪事情，有2、3个同学，老师对待他们非常好，都是笑面相向。那他们有毛病，从来不说。啊，可是有一些学生比这个人多，大概有5、6个。老师见到这些学生从来没笑脸，管得很严格，有打有骂。这2个对比太鲜明了。我们当然也怀疑，但是不敢问啊。我想老师看出来了，有一天叫我到房间里跟我讲这个事情，为什么那几个同学老师对他们笑脸相待，不说他们过失，他们不能接受，你一说他脸马上红了，那就结冤仇啊，所以把他们当作旁听生。他要学法行的报名，他学吗？把他当作旁听生，他能学多少学多少，绝不过问。那几个真正想学的，有打有骂，他能接受；打不跑的，打了，他下一次来更用心学。啊，所以对真干的一点都不客气。因师出高徒啊！啊，对那个不想学的，来报名的是那旁听的， 啊，我才恍然大悟啊，我才了解老师的用心。啊，不过李老师对我很好，啊，也从来没骂过。啊，我那个出家的一年到了，我在他那里学了多久啊？一年三个月。啊，在家的居士身份跟他学。拜他的老师一年三个月，出家的一年到了啊，我的出家就张家大师的遗教啊，他叫我出家，而且叫我不要去找老师，如果不找老师怎么出家呢？你求佛菩萨，佛菩萨替你安排。我说为什么？如果你去找一个和尚跟他出家，他不答应，你生不生烦恼？我说我当然会生烦恼。啊，他说所以叫你不要去啊。啊，求佛。因缘到了，佛菩萨会叫他来找你。哦，那我就等吧。哎，可是有感应。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我跟同学们讲，我说我大概出家的因缘可能到了。他们问我多久，说不出半年，有感应。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台北灵济寺的方丈派人来找我。啊，心悟法师啊，非常欢迎我到灵济寺出家，我很感谢他。我说我现在在这里学经教，我不能离开。他真是锲而不舍，我记得两个月。他派人来了九次，这样诚心，我答应他了。我向老师报告，老师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人家一叫你去？我说老师，两个月他来了九次，我说很诚心的，啊，我说我才答应他。老师听得很难过。啊，我离开那一天乘火车，刚刚好灵济寺门口有个小站啊，我们坐普通车那就会停。老师送我到火车站，那个时候坐三轮车啊，给我说了真心话啊。他心目当中呢，想到有两个人可以传他的法的，啊，就一个周嘉林，第二个就是我，啊，所以我走的时候都很难过，啊，周嘉林大我七岁，过学的根底很好。啊，他说你们两个人各有长处。啊，周嘉林的弟子好。啊，过学根基厚。你的悟性比他强。啊，我能听得懂。啊，所以我们两个人这老师没说出来的。啊，我们在听课排座位。我跟周家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老师啊，在课堂里是这样排法的，讲堂里面听经位置也是这样排法的，第一排 正当中，我们两个人做的。可是周嘉玲写笔记，写得很详细，分笔记一大堆。我本来也写笔记，老师看到了，把我找到房间里问我，你听经的时候写什么？写笔记，你写这干什么？我说怕忘记。你明年境界比今年高了，没用啊，你浪费时间呢。不准写笔记，叫我听经的时候专心听。听懂明白了，听不懂不要去想。他教我的方法跟周嘉玲完全不一样，周嘉玲完全写笔记他不问的。所以他的笔记一大堆。到复讲的时候，周嘉玲拿到笔记去讲。去照着念。念的有的时候没听清楚忘掉了，他也很客气。当老师讲的这一句我忘掉了，没记下来。那么我完全是讲大意，凭听到记忆当中，所以我讲的比他活泼，他讲的比较挨板，现在这些老师同学都不在了，当年我们四个灭短命的没福报的，大概就剩我一个了，他其他的。所以老师呢，我才晓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学，老师每一个人清清楚楚，教学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受的教育，私塾教育。老师完全用私塾，个别指导的。每个人方法都不相同。真管用啊！跟现在一般学校的那教不出人才啊，还是中国老办法好啊！你不亲自接受过，你不知道；你接受过，你真晓得啊！所以妙深，西方极乐世界的妙音。无比的庄严啊，我觉得这十七种庄严，妙音庄严是第一。这一句佛号，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拯救灾难，就是没人相信。如果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都来念阿弥陀佛，灾难能化解。你要问他为什么能化解，有理由，但是这个理由至少要十年你才能搞清楚。十年时间太长了，你念就有效，你不念来不及了。但是道理我懂啊。我天天在讲经，就天天讲这段事情嘛，没别的事。你看《无量寿经》彻头彻尾是不是讲这些密宝？这个你搞懂了，那你就晓得《大方广佛华严经》全经要讲完，我过去那个方法要讲完20000个小时。讲什么？也是讲的问题啊。不识货没关系，就好像个药一样，它能治你的病，你不懂得它的药性医生叫你吃你就吃，吃了病就好了，问题就解决了。你要先把这个药是吧，怎么样会治我的病，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可能你已经完了。来不及了所以经要讲 不讲人怎么能相信？啊，平常要讲，救急就不能讲了，这都真干了。啊，所以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他听了，他虽然不懂，他能接受，他真照干。啊，他的利益就得到了。有怀疑的，那问题就严重了。啊，他还要受苦受难。啊，所以培养弘法人才，功德第一。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自己发心出来做这个真正依教奉行弘法利生，那功德更大了。世出世间修福修慧，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第十二，主庄严。啊，主是老师，阿弥陀佛啊，正觉之阿弥陀为法王，善住持也啊，王是比喻，不是位置地位。啊，王是什么意思呢？王是自在的意思。过往法施令法好，他得大自在啊，别人都得听他的，他不必听别人的。法好施令啊，他下达命令，别人也遵着做，所以他自在。啊，所以王是自在的意思。啊，与一切法都通达明了了，与法的大自在，则称之为法王，是这个意思。啊，这不是一个实际的地位，是赞美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善住持故啊，住持主导给老师啊，他主导什么事呢？主导教学啊，就是像现在学校的校长一样啊，他主持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的政策啊，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都得要听他的。这叫主持啊！啊，正法九住，他在主导啊，正法的沉船，他在实际，他在实行。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他们将来的成就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一个阿弥陀佛变成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阿弥陀佛， 才能够把这个无比殊胜的法门传遍虚空法界。真正好老师，他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学生的成就超过他。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育成功了，这个学生成就跟我平平，你的教育不算失败也不算成功。如果你教的学生不如你，你的教育失败了。传家又如是啊！啊，做父母的总希望子女的成就超过自己，这个家才兴旺啊。如果下一代不如自己，这个家道就衰了。摔了什么？对不起祖宗啊！那教学在佛法里面教学，如果我们是底下一代不能超过我们，我们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祖师大德。啊，为什么他能超过？我是他的踏脚石，是他的基础。啊，他从我肩膀上站着一定比我高啊，这肯定的啊。问题就学生的真学真肯干才行啊，啊，他自己不肯学一点办法都没有。过去老师可以督促学生，现在不行了，现在讲人权了啊，对他稍微严格一点，他会到警察局告状，那警察来找麻烦，那何苦呢？所以现在的学生必须自己也懂得发奋啊，老师不敢督促你，现在的儿女也要自己发奋，父母不敢管你。啊，所以道为什么会衰，法为什么会灭，道理在此地啊。现在的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他怎么会成就啊？印光大师大声疾呼，唤醒大家，一份诚信，一份利益，十分沉静，十分利益啊！对父母师长没有孝敬心，决定不会有成就啊！这一句话是真理呀、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恭敬当中求得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